攻读德训篇第七章。不要作恶，恶便不会胜过你。远离不义，不义也必远离你。我儿，不要在不义的犁沟中撒种，你就不会收七倍的灾祸。不要向上主求做大官，也不要向君王求荣位。不要在上主面前自以为义人，因为他认透人心。也不要在君王面前自显为明智。不要谋求做判官，怕你无力拔除不义，而在有权势的人前恐惧畏缩，因而伤损你的廉洁。不要得罪城中的民众，免得你在民间声名扫地。不要存心再次犯罪，因为就是一次，你都不免要受惩罚。不要说，天主必垂视我这许多的礼品，当我向至高者天主奉献礼物时，他必会悦纳。祈求的时候，不要胆怯，也不要忽略施舍。心里苦闷的人，你不要嘲笑他，因为有一位贬义和举扬人的，建临万世的天主。不要捏造谎言陷害你的兄弟，对你的朋友也不要有类似的行为。任何谎话都不要说，因为惯于说谎不会有好结果。在权贵的集会中不要多言，你祈祷时言语不要重复。不要厌恶劳力的工作和至高者制定的农业，不要参与罪人的集团，应记住，易怒是不会迟延的。你当极力谦卑你的心灵，因为不虔敬人的罪罚就是烈火与虫子。不可为了钱财而出卖朋友，也不可为了敖菲尔的金子而离弃你最亲爱的兄弟。不要离弃因敬畏上主所得到的明智而有德行的妻子，因为她的可爱贵于黄金。不要虐待忠诚工作的仆役和为你牺牲性命的佣工。你让爱护明智的仆役如你自己的性命，不可剥夺他的自由，也不可让他依然穷苦。你有羊群吗？就该照顾，若为你有益就该保存。你有儿子吗？就该教训他们，从幼年就该使他们的镜像屈服。你有女儿吗？就该保护他们的身体，不要对他们常露笑容。叫你的女儿出嫁，你算是做了一件大事，但应把她嫁给一个明智的人。一个妇女若合你的心意，你不要离弃她；若是一个可恼恨的，切不可信赖她。你要全心孝敬你的父亲，不要忘掉你母亲的痛苦。你要记住，没有他们便没有你，他们对你的恩惠，你如何能照样还报？你当全心敬畏上主，并尊敬他的司祭。你当全力爱慕你的创造者，不要抛弃他的臣仆。你当全灵恭敬上主，尊敬司祭，并依照定力给他所应得的一份，即首批成熟的出产、赎罪的祭品、平安牺牲的右腿、圣洁的祭物和高尚的献仪。 你要用少许祭品洗净你无心的过化，你应将平安牺牲的一切戈壁、圣洁的祭品与贵重的献仪都献给上主。应向穷人伸手施惠，好使你的祝福和怜悯完备无缺。对一切活人要施予恩惠，对于死者不要禁止哀悼，不要终止哭叫的人，要同哀悼的人一同哀悼。看望病人不可怠慢，唯其如此，你才能受人爱戴。你在一切事上要记得你的末日，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犯罪。